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就美国国会众议院最近通过一项有关旅美同胞离散家属亲戚会面问题的决议仪式，12月8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说，美国国会众议院11月29号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朝鲜允许旅美同胞同北方的家属亲戚会面，还采取措施来构筑有助于巩固朝鲜半岛和平的信赖。通过决议之后，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放出一派胡言，说什么为10万名旅美朝鲜人离散家属会面打造了基础等等。正如世界所公认那样，美国是分裂朝鲜民族来造成离散家属亲戚问题产生的主犯，是推行穷凶极恶的对朝敌视政策来阻挠亲骨肉会面的元凶。尤其是美国每年向南朝鲜投入庞大的侵略武力，不断举行挑衅性的对朝核战争演习，来故意破坏了北南之间离散家属亲戚会面，还执拗地追求对朝制裁和扼杀，继续阻挡了海外同胞访问祖国。尽管如此，美国国会在2008年1月炮制了所谓的旅美离散家属会面支援法案，这次又炮制了一项要求旅美同胞离散家属亲戚会面的决议，其主要目的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反朝人权阴谋骚动的借口，作为一种掩盖其披着人道主义的外衣来分裂朝鲜民族的罪犯丑恶面目的烟幕。离散家属亲戚会面的当事者旅美同胞也都强烈指责美国国会所炮制的决议，说他是旨在对北朝鲜施加压力的，对实现离散家属会面和保障朝鲜半岛和平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带来相反的结果。美国策划狡猾的阴谋，力图把旅美同胞的离散家属亲戚会面问题也都利用于反朝人权阴谋骚动，但是只会更加彻底地露出他们自己的肮脏居心和厚颜无耻。